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想要提前了解每天的直播主题，同时呢也想提前的跟嘉宾和主持人一起来互动的话，大家可以关注微博，这是我们唯一的互动渠道。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找到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大家点开中间的微博两个字，进入到我的主页之后，置顶微博可以进群，第二条一般都是当天的直播帖，大家不用翻来翻去的找得很麻烦。那今天的直播帖也提前的发出了，点开评论此刻就可以来留言了。我们来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12月12号的0:00到24:00，本市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2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近日，北京部分高校发布通知，调整2021到2022学年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以及安排寒假的安排。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以及北京物资学院等高校都提前放寒假。北京邮电大学、中华女子学院等学校明确了学生可以提前离校，并且参加线上考试。东城区明年1月份将启动第二轮的干部教师交流轮岗。据了解，2014年以来，东城区深化义务教育综合改革，通过蒙冠带集团管理模式，打破了优质的资源带、校际之间的招生壁垒，形成了干部教师交流轮岗机制。周一的板块呢，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跟大家聊一聊自己的成长啊，或者是关注一下小朋友的成长过程。那今天呢，我们要连线的依然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月丁房的创始人肖婷，小乖老师，欢迎小乖老师。 大家好，我是月丁房的小乖老师。 小乖老师今天是因为上周末非常的辛苦，所以用连线的方式跟我们来直播节目啊。上周末呢，好像小朋友们又有一个展示和表现自己的机会了。 是的，我们上周末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小小的小舞台小比赛，所以带队去带小朋友去在舞台上去展现自我去了，所以稍稍的有点累。今天就采用了连线的方式，也听得出来声音是有一点小小的沙哑， 有一点点疲惫。但是我昨天看小乖老师的朋友圈，包括微博，能够看出来，我们的家长首先是很用心的在陪伴孩子的这个成长过程，去记录他们说，哪怕是一次比赛啊，可能是他成长过程当中的一次机会而已，我们的家长都很认真的对待。好在结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哦，结果是 如果是对于我来讲，如果是从考试的角度，每个小朋友学习了， 嗯， 都应该考一个很好的成绩的话，那我觉得这一个是一份非常满意的答卷，就应该放暑假、放寒假了。 放寒假，刚才我们也说了嘛，大学生都提前放寒假了，感觉我们的小朋友也可以提前放寒假了。 对，如果是从一份寒假成绩作业来讲的话，那应该来说就是应该可以放寒假了，非常的好，小朋友们完成的，嗯， 非常的开心。但这个就是平时。我们一定要认真的上课，认真的回课，认真的练习，才会有最后这个考试成绩非常优异的结果，对吧？ 对，所以其实到最后这个周末，很多家长都非常的轻松，也非常的，我觉得应该讲不叫兴奋吧，应该他们都非常的淡定，就是我看得出来，他们都知道这一份努力的成绩是他们自己花了时间，花了精力，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如果有一些小朋友有一些小小的失误，大家家长也非常的这种，嗯，非常的镇静吧，就是他非常能够分析，就是说这是的确是平时哪个地方问题注意的少了一点点，就差那么一点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次来讲，几乎都是有很多的小朋友都是通过一个长时间的练习积累上课，然后在舞台上几乎80%-90%都发挥出了自己的应有的水平。 嗯，所以今天我们并不是一个成绩汇报，而是我之前呢，其实在小乖来节目的时候，我们曾经聊过一次，就是现在大家的生活条件也很好了，很多的父母呢会比方说每年给孩子拍一组这个写真照或者是生活照的照片，嗯，哇，你看5岁了、6岁了、7岁了，以后再回忆起来说，这个时期你是长这样的哈。但是呢，对于学声乐、学艺术的小朋友来说，可能每年或者半年呀，他录一次音，他记录下这一个成长时刻的声音，嗯，他是再回过头来听，父母会跟小朋友说，你看，这是3岁时候你的声音。你看，这是5岁唱的歌啊，已经练成这样了。这个记录也很特别。现在大概会有多少家长选择这样一个方式？ 其实我们现在慢慢越来，就是我们的学生的学员家长越来越多的开始学会去记录了，因为他们会发现，此刻的孩子的声音他记录下来的时候，也许觉得哎，可能还有点唱的不好， 嗯， 但是等到他再过一个半年一年在听的时候发现，哎，那个声音怎么没有了，那个比如说我们像小时候3岁幼童的时候就会比较嗲嗲的， 嗯， 我们叫萌萌的声音，等到他可能到了4岁5岁，你会发现没有了，那样小可爱的娃娃音就没有了，如果再有到6岁7岁，那就是模仿出来的，因为他长大了，他就是小儿童的声音了，所以没有对比吧，你就可能没有觉得那么的明显，所以越来越多的家长有那么一两个家长开始做了之后，别的家长去听，因为他听别人的孩子，哦，他以前是这样，怎么变这样变这样变那样，他就会发现，哦，我也该给我自己的孩子记录了。所以今天呢，我也给江夏带来了两个孩子的歌声，有一个是小朋友是现在目前是马上过完年以后就5岁了。所以今天带来的他的是一个是他3岁半的，然后还有一个是4岁半的，这个小朋友叫做深爱，叫小娃，我们都叫他小娃娃。 哦，这个名字你看听这个小名儿也觉得是很可爱的小朋友，是今天我们图片当中中间的那个小女孩吗？ 对对对，是的，是那个小女孩， 萌萌哒。 她也是昨天我们比赛当中3个组别全场的最高分。 还不到5岁，过完年才5岁， 还不到5岁，过完年才5岁，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待会儿将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是他去年应该是差不多在就是去年底到今年初的时候一个交错的时候，但是那个是不到4岁的时候录的音。 3岁半，然后呢？ 对， 我们会听两首，一首是3岁半的时候录的，一首是4岁半时候录的。 对，一会儿是 大家可以听这个变化。 对， 然后呢，也可以更加直观的感受到小乖老师刚才提到的，说我们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记录？不是说我们啊，因为拍照了，所以必须要留声音，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他真的过了这个时间段，那样一个声音的特质就不会再有了。 是的， 不是自然发出来的了。也许你觉得，哎呀，那可能3岁半的时候他唱的，哎， 是不太好呀，或者音准啊什么的，不重要，你要留下的就是那一个时刻它的音色音质的独有的那个阶段。 是的， 3岁半和4岁半萌萌的小娃娃。我们先看一下博弈先驱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童声的确是暖暖的，有时候我心情不好，听见侄子侄女嬉闹的声音、特别治愈。怎么样，那种就有时候大家会觉得小朋友可能比方说尖叫啊就闹的时候那个声音会有点刺耳，但是我们这位听众就说心情不好的时候那个声音就是治愈的声音，但是他也提醒了说小乖老师要劳逸结合哦。 好的，谢谢。 所以我今天就放他在家歇着呀，你看我都没有让他千里迢迢来直播。然后呢童宁也说小乖老师好，小朋友确实是需要鼓励的，感觉小乖老师很会鼓励孩子，真的很懂孩子啊，要比父母还要有耐心。哎呀，这个然后呢博弈先驱还补充了一句，他说录一下宝宝的声音，让他们长大以后有一种成就感，不求唱的是什么，就是那种感觉回味无穷啊，感觉留下的是单纯是特色。哎，他们都已经帮我们总结了，我们就来听歌吧。小娃娃的3岁半是什么样的声音呢？小乖，我全程就是姨母笑听完的。 就是太可爱了。嗯，这个是刚才我们说的图片，就是中间那位小女孩，她在去年的这个时候相当于是3岁半的演绎。 对。 这个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他3岁半的时候会有一些声音的特质，可能今年他就已经不是发出这样的声音了。 对，其实我在跟你一起准备这期节目的音乐的时候，我脑子里是想到了他们会有变化，但是我今天像我自己在给你发送这个音乐过程当中，我又重新听了一遍之后，我真的会想会发现啊，怎么变化这么大，这个小娃娃音就没有了呢？ 哦，就是你自己可能没有马上的调出来，再这么对比着去听都不会有那么明显的感觉，因为你可能只是每周跟他见面，每周见面，就是啊，知道他有进步而已。 对，因为我们是一直在感觉到他啊有很大的进步，在进步，在进步，在进步，但是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声音的对比处和他自己这种对歌唱的一种成熟的演绎吧，就相对的。 4岁半就成熟的演绎了， 就感觉哎，他怎么一下就长大了，就从声音里面就听出来了。 嗯，好，这个是大家可以刚才在听歌的时候啊，很想知道这个小朋友有多萌，听到这么萌的声音，大家也可以来看图。今天小哥老师特别贴心，我们要听到的两位同学啊，一位可以叫同学了，一位是刚才那个小朋友，他们的合影啊，凑巧就发到了今天我们的微博上，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来看图，听歌的同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但是我们的先知同学说，仔细聆听宝宝的声音，不只有甜蜜，甜蜜中好像还有一种说关注我吧，点个赞吧。真的吗？就哎，是这样，我们千人千面嘛，对不对？就是我们1000个人听到同一个小娃娃唱的《闪闪的红星》，听出来的里面的这个童声的感觉也会微微有一点点不一样，这可能就是他自己听的。啊，他觉得这个小朋友的声音当中有快来关注我，什么邀约大家的感觉。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就是他今年录的歌，4岁半。 对， 这个是我们很完整的度过了一年，而这一年当中很重要的是他没有间断他的这个声乐的学习，这个事情很重要。 有，他只要是没有生病，没有咳嗽，他都会坚持每天练习和打卡。 3岁半到4岁半的小朋友，他就可以这样子坚持。 对啊，对啊， 每天打卡， 每天打卡。其实我们也会发现，他打卡的就是唱的时间、练习时间，也可能大概也就15分钟到20分钟。就是他会写，妈妈会打卡，今天练歌多长时间？就是也不会说有半小时，今日练歌15分钟，今日练歌25分钟，打卡多少多少天。但是你会发现就每天都打卡，就是每天都在里面打卡，然后他会有一天没打卡的时候，妈妈就会说哦，今天发烧生病，暂停打卡几天，就这样。 你看，这是我们说的，可能在上周末，小乖带队去比赛的时候看到的，就是绝大多数人是我这样的一个心态嘛。我们看到的是最后的结果，哇，拿了多少金奖，拿了多少银奖，但是我们没有，我们看不到的是家长陪伴的这一面。这个事情太重要了，就是你说3岁多到4岁多的小朋友，他你怎么跟他讲道理，说哇我们天天唱就可以唱得很好，我觉得很难理解吧，但只能靠家长就是这样陪伴啊，就是督促他也好，鼓励他也好，哦，就是你会唱得更好。来吧，我们来听4岁半的小娃娃的声音。有，我刚才放到库里的时候我都惊了。 有那么一个 孔融让梨。小乖，我特别想知道说这个歌是，就比如说三岁半的时候我们唱闪闪的红星，然后是叫这个名字吧，我没有说错、啊、 对，是叫 然后到四岁半的时候我们来唱孔融让梨，是说你去选择的时候是哎我们这一段这首歌练得最好，还是说你觉得这个阶段他大致可以理解这首歌了，比方说他四岁半的时候他懂了孔融让梨是个什么样的故事了，哦他可以去理解的演唱了，这个选歌有什么技巧吗？ 其实他我们唱闪闪小红星那会儿的时候、嗯、其实也是相当于有点跨了他的年龄，也跨了他的能力， 嗯， 但是我们因为他去年毕竟三岁半，但是我们选这首歌对于来讲那会儿就想觉得哎让他试一试，就三岁多那会儿时候对于他理解闪闪小红星这首歌的时候是让他试一试，就是不管是从歌唱的能力上还是从这个整体的歌词的内容上面是让他试一试。但是到今年这个孔融让梨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孔融让梨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故事， 嗯， 所以而且这首歌也是一个需要在舞台上去演绎出来的一首歌，就像他有唱也有说也有讲，所以呢他到四岁多的时候他的歌唱能力已经达到了，而且他的理解能力对这么一个孔融让梨的这个故事他也非常的知道也懂，所以我们就选了这首歌给他唱， 嗯， 而且唱得非常好。 对，就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是什么样啊，就我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士，我听三岁半的时候就像你说的他的高音就是我们说啊他能够达到的这个高度是他的小奶音就是自己达到的，到四岁半的时候明显的最后刚才还有大概三十多秒的时候的一个高音的处理，你觉得他是技巧达到的， 就他有能力了，他感觉他有这个发了内功唱的， 对，不是我们说喊上去的或者是啊什么样的，他是哎呀他这一年的变化就是他不再是乃音的本质了，而是他用了方法了，他有方法他也有对这个歌的理解啊。然后呢我们的听友说深海鱼儿忍不住终于要用三个字回复萌萌哒，这是不是听完了以后就心情特别的治愈啊。然后呢博弈先知说我们关注宝宝的时候也要考虑宝妈和宝爸的辛苦，一路走来看着宝宝的风格我想他们一定很感动，就是说这个变化父母们听到了以后，或者是比方说像刚才小娃娃这样他四岁半的时候你再去让他的父母来听三岁半的歌，他们会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反馈啊？ 他妈妈是这么说的， 嗯 啊，我好怀念那个时候呀。然后 妈妈说不想长大。 对，然后我就会跟他说，我说你赶紧记录下现在的时刻吧， 嗯， 因为他转瞬间他就会长大了。你就是其实我们有时候就是一个道理叫珍惜现当下嘛， 嗯， 就是你老是在觉得哎以前挺好，那为什么你现在不把现在时刻再记录下来呢？所以我每次都跟家长说，我说可以记录了，赶紧记录下来吧，不然等到过后你又开始想啊，我好想念那个时候呀，那个时候怎么没有多唱两首歌，多录两首歌记录下来呢？那个声音真好玩儿。 嗯，你看四岁半的时候就会说哇，听到三岁半的时候怎么想着说没有把他这个小奶音用多几首的歌记录下来，那已然四岁半了，家长们就不要再犹豫了，多唱几首吧，多留几首，因为他到五岁半的时候已然不是这个时候的他了，对吧？好，那我们也要听一下呆呆小熊给小乖老师和孩子们写的一首诗啊，他很押韵啊，今天说童声清澈明亮，音乐记录成长，聆听洗涤心灵，歌声婉转悠扬，哪怕雨雪风霜，唱出美好时光，留下童年回忆，可爱动听之嗓。鼓掌 太棒了，太感谢了， 太棒了。我们也要把这首诗送给小娃娃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康康的家长，因为他们真的是听了小乖老师的建议，用这样一个方式记录下了孩子的成长，让我们今天可以听到 哦，这是3岁的他，这是4岁的他，这是9岁的他，这是13岁时候他的声音，就是像他像我们小熊写的，哪怕雨雪风霜，唱出美好时光啊！我们这个下午茶的时候很开心。好，大家还想跟我们来互动的话，记住了，我们的互动渠道是微博啊，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帖了。接下来是我们图片当中的这个大男孩，也请小乖老师介绍一下他。 刚刚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介绍过他，他也说过他要开独唱音乐会，所以这张图片就是我们独唱音乐会上小娃娃一直把康康哥哥作为一个大哥哥大榜样。所以你看他俩的合照的时候，我当时这个造型不是我安排的啊，就是我当时翻看那个照片集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呀，我说太棒了，就哥哥也太有哥哥的样子了，就是蹲下来让妹妹扶着，就我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好像就是妹妹你可以扶着我的肩让我来带你走这个音乐道路的感觉，然后这个妹妹也特别的会摆 pose 啊，两个人这个造型就感觉特别好。 对， 所以 我看到小娃娃这我就很想，尤其刚才听完了他的这两首歌，很想捏一下他的脸，这样那种感觉。 他妈妈应该在听节目说同意同意 同意许允许捏一捏。 对， 就像你说的，康康是在他13岁， 对，今年13岁了， 开的这个独唱音乐会真的很有大哥哥的样子了。但是呢，我们今天如果时间来得及啊，我们就9、11、13的 都听完， 对，记录的我们都各听2分钟，好不好？因为确实时间比较有限，但是呢，我非常想要让大家听一听这个变化，就是这4年间，作为男生来说，小男孩来说，他应该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9岁是刚到，刚接触音乐学习是吗？ 他其实有一段时间了，但9岁刚开始就是开始记录声音了。所以你可能我们来听听这首《小王子》，我们先听听完了2分钟，因为我觉得他的歌声还是特别的感动大家。所以我们好吗？ 好的，9岁的啊，演绎《小王子》。 Thank you. 九岁的康康给我们带来的小王子。哎呀，但是小乖老师，因为我13岁的康康我是听过他唱歌的，但是我很难想象9岁的他，因为我觉得就是他13岁的时候技巧已经很好了。但是9岁的时候会明显的听出来这个稚嫩的感觉， 就因为你认识的他是认识的13岁的他。 对对，这是我听9岁完全不敢信 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没有记录，你也不知道他以前，所以你可能就想认识这个人他就这个样子。但是你说没有照片记录，你不知道他以前的样子。现在是你认识他的歌声是现在的歌声，但是我们先放了他9岁之前的歌声给你听，你就会想象他9岁的时候也就是一个很萌萌的小男孩。 对， 很纯很干净的声音。你看他刚刚唱的这些歌，每一个声音的表达出来都是非常的稚嫩的，很纯的感情，是很真挚的。 但是这个呢，那个时候就因为是已经4年前了嘛，所以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他这4年中间演唱的技巧真的是进步太多了。 是的，实际上我们可以接下来先听听他11岁的这个间变化。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我不知道的过渡期。 对，因为这11岁的时候，就是刚开始到对音乐有所理解，也开始有一些技巧的展示。因为其实在11岁这个年龄段他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但是因为你后面还有一个13岁做对比，所以我们先听11岁啊，控制住时间，一定要听到最后那一个。 好的，一定要听到13岁的成果是吗？好的好的， 现在的他。 好，我们抓紧听一下11岁，因为大家刚才这个9岁的声音和技巧呀什么的，大家刚听过应该还有印象，但11岁的康康，他演绎歌曲是什么样子，这个歌名叫做 远方。 好，来听一下11岁的远方。 天黑了，看着你的眼睛，就像那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你的爱照进我心，风雨中你守护在身旁，往前啊你说孩子是大大的雨伞啊，勇敢向前望着远方，在远方从南望，你送我离开眼角的泪， 11岁的康康完全，这是我觉得11岁学声乐的小朋友应该有的样子。小乖，太好听了，就是我觉得技巧和他这个时候的声线都是非常棒的一个状态，非常好的一个时候。 是的，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说童声他会有他自己的一个辉煌时期或者黄金时期，就你会听得出来11岁的这个康康的声音，他非常的透亮，而且非常的有穿透感，而且他的自己开始对这种歌曲的理解也有自己的处理了。 对，就是他的高音不是一味的在说，哎，我怎么能够把这个高音唱上去？ 对的，对的。 嗯，他是有理解了。哦，那十一岁的这个时候能够感受到，就是第一肯定还是在他童声最好的一个状态里面。因为男生就会像你说的，之前介绍刚刚要办这个音乐会的原因嘛，也是男生到了十二三、十四岁的时候会面临一个变声期的问题。 对， 嗯，所以十一岁，父母帮他记录下来了，真的是童声嘹亮的阶段，真的是这种感觉。 哎，这个用的很好，我觉得真的是童声嘹亮。 嗯，就他刚才那个高音的清澈度啊，就确实是就在他这个年龄段把握的很好，然后又觉得说，哎，学对了，这个小朋友他学的技巧是对的一个方向，会是这种感觉的。 对，所以你看，在今年我们做音乐会的时候，我们的整个的主题音乐会的，我们都叫做童声永恒。就是其实在今年十三岁他有一些声音的变化了，可能你再听不到他那么的清亮的声音了，但是你会听到他声音里面的更多的内容，更多的层次和声音的一些色彩的变化。所以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他，我觉得也是从小孩子到一个青少年，慢慢的在逐步的去走向一个成人的过程。他唱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叫做《鹿港小镇》。 嗯，今天我们节目就要以康康在十三岁的时候，变声期的很特殊的一个时期，演绎的《鹿港小镇》来结束我们的今天的节目。所以，小乖老师要说一段推荐语，也要帮我们节目说一段结束语哦。就是可能大家今天听完了，说，哎，我们听了五首歌，两位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不同的这个变化，到底二位想说什么呀？来，小乖老师总结一下。 我想说的是，珍惜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一切的，你觉得也许不够完美，但实际上你记录下的此刻，等有一天你回头来看的时候，它已经完美的不能再完美了，因为不可能再有回转的时间，不可能再给你有反悔的时刻。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珍惜我们当下的美好生活。 嗯，好，我们最后也念一条留言啊，就是我们的听众说，刚才小娃娃的歌，觉得有的歌都可以做幼儿园宝宝入园的背景音乐，鼓励他们，让他们有朝气，有希望。我说这就叫童声鼓励童声，是吗？就是用童声来鼓励小朋友们啊，快点，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呢，确实我们听了五首歌，最后的这首《鹿港小镇》来自于十三岁的康康。就像小乖说的，我们可能对某一个时刻，我们在经历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一点不满意，觉得哎呀，怎么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呢？包括陪伴孩子的学习、学艺术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是这样。但是任何事情回头来看，你都会发现你再也无法回到那一个时刻说，我就想听十一岁的康康是什么样子了，对吧？好的，那今天非常谢谢小乖给我们带来的童声。最后呢，我们就在鹿港小镇的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谢谢小乖，之后我们再联系咯。 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也希望大家童声，不同阶段的童声治愈大家的这样一个下午茶的时光，明天见了。 请问你是否看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